心里相通啊，他们二人的双感情。

曲探晴雯真的是如泣如诉，唱出了白派浓厚的韵味。 谢谢您的支持，接下来我为大家演唱黛玉焚稿片段。生儿也不用，饭儿也不吃，粥儿也不尝，白日里神魂颠倒，情思倦，到晚来彻夜无眠，很漏长，瘦的一个柳腰儿，无有一般的一个性凉而又焦黄，咳嗽不住，应声儿哑，娇喘难听，粉饼儿张，蝇虫儿崩裂都成了薄纸了，珠泪儿流干无光，自知道若提儿支持不时光啊。 白派这几个段子不仅可以说是经典流传，而且也是脍炙人口。刚才看到底下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好像也都会唱，刚才有观众提议想听愚公移山，我们继续有请杨老师。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，接下来我为大家演唱《愚公移山》。前，这里是荒山野岭，

啊，大家也很熟悉来自天津的演员王莹，啊，是中青年演员当中的佼佼者，他出过光盘半个专场，我记得，不，光阴似箭，1997年就在这个舞台上，王莹办过一个专场，啊，当年我还在这送过他一幅字，是这个清音传雅韵，意愿展风姿，您看这记性。十多年了还记着呢，说明唱得好啊。今天咱们唱一个宝玉劝黛玉，有请乐队老师正在对弦。这个一个好的乐队啊，对演员的演唱能够起到风云托月的作用，没有好弦您唱得再好也不行。好，明天是罗学发、王红棉、脚横锦，有请王莹闪亮登场。

高低下，默默无言，一声不吭。好心好意与他来亲近，不料想一腔热血化为寒冰。我有心与他争辩说几句，又怕他久病之人爱把气生，只好不言，且回避，单等他怨气消时再来说明。贾宝玉站起身行他就向外就走， 这场在湖广会馆举行的庆新春的古曲专场的实况录音呢，今天就先请您欣赏到这儿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，刘鑫再次感谢您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相约空中曲苑。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，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。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， 计谋